戏中，也许和你的情感有一种暧昧美满，忘记了思念的负担，听不见你们相爱轻狂，我自私，也许心中的期盼有一种暧昧晴朗，站在这城市某一端，寂寞和爱像浮云聚又散，我心中也许和你的情感有一种暧昧的美满，忘记了思念的负担，听不见你们相爱轻狂，我自私，也许心中的期盼有一种暧昧的晴朗，站在这城市某一 听到的曲目是收录在侯湘婷17、18、19专辑当中的《暧昧》，每一次听到这首歌呢，就觉得有一种微微心痛的感觉。而在侯湘婷之后呢，继续来听到许美静，她的声音特质里面呢，好像天生就有一种很忧郁的感觉。 天黑前，我逃离你身边。选择落脚这陌生的地点，难入眠，雨点敲打屋檐，仿佛心里面我的眼泪在蔓延，改变时间，改变体验，改变语言，就能时过境迁，你抽的烟让我找遍真相的点，才发现原来自己一直没改变对你的思念， 在我身旁，我要看着你梳妆，这夜的风儿吹，吹得心痒痒，我的姑娘，我在他乡，望着月亮，都怪这夜色撩人的风光，都怪这吉他弹得太凄凉。我要唱着歌，默默把你想，我的姑娘，你在何方？眼看天亮，都怪这夜色撩人的风光，都怪这吉他弹得太凄凉。我要唱着歌，默默把你想，我的姑娘，你在何方？眼看天亮，送你美丽的衣裳，看你对镜贴花黄，这夜色太紧张，时间太漫长，我的姑娘，我在他乡望着月亮。 北京时间14:00。